佢如今常应如是修学，亦令众生了达因果，收集善业。咁啊，了达因果咧，就因为有善地有恶，咁啊做恶因，就一定系招恶报啊。如果种善因咧，就一定系招咁呢个善报。佢由之乎我哋下嗰啲坏嘅种子啊，咁啊，梗系咧唔好嘅收获啊。我哋如果下嗰啲好嘅种子咧，将来就会结成啊呢个好嘅瓜果，我哋得到呢个好嘅收获。系因果嘅道理咧，亦复如是。嗱，咁啊，以其做恶业，招感呢个恶果啊，咁啊，都不如咧系做呢个善业，而希望招感到呢个善嘅果报。嗱，咁啊，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有一次同佢一班上首弟子，咁啊，去外边咧系说法讲经结缘。咁啊，行到一个地方啦，因为口渴啊，天气热，咁啊，印度一向天气热，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口渴，咁啊，佛就要饮水啦。咁啊，行到呢个河边嘅地方咧，咁啊，见到一个女仔啊，咁啊，正在喺呢个河边里边咧担水。咁啊，阿难尊者啊，系佛嘅上首弟子啦。咁佢就先先咧同佛讲，佢话世尊啊，佢话如果你口渴，我话我就同你个化啲水翻嚟咧，等到人得解渴啦。咁啊，佛话好。咁啊，阿难尊者就托住个钵啦，咁啊向住呢个担水个女子个地方咧，咁啊去，咁啊去到咧就递咗个钵，咁啊请施主啦，咁啊布施嗰啲水，等佛嚟到解渴。咁啊，当时呢个女子睇见佢啊，佢唔单唔俾啊，佢仲要闹添啊！佢话你系一个男众啊，我系一个女众啊，你就唔好行埋嚟。佢话我就唔会布施俾你，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啊。咁阿难讲出咧佛要饮水个原因，同埋要求佢布施啊。但系呢个女子咧，始终都系一句话，佢话男女授受不亲啊。咁啊，仲讲出嗰啲唔好听嘅说话。咁阿难就冇办法啦，咁啊只有就回情啦。咁另外一个上首弟子咧，就系佢就迦摄尊者啊。咁佢话阿难，你既然化唔到啦，佢话不如等我去试下啦。咁啊，阿难个心谂，咁啊我都化唔到啦，咁唔通你又例外？当然佢又唔好出声讲出口啦，或者人哋得咧，咁所以啊只有点头。咁啊，迦摄尊者攞咗嗰个钵，咁啊向住个女子个地方啊去咯。点样知迦摄尊者都未曾到啫，差唔多到啦，行咗三分二，仲有三分一个路程啊！呢、这个女子即刻就将个淡水放低，咁啊合起个手掌啊，恭恭敬敬咁咧嚟到欢迎啊，迎接呢个迦摄尊者。咁啊，迦摄尊者去到都未曾开口嘅，咁呢个女子就好欢喜咁啊，就攞咗佢呢个钵。咁佢话大师啊，佢话你几多盒我俾你饮。咁啊，忽满一半，佢话你饮啊！咁啊，当时呢个迦摄尊者讲啊，佢话唔系我饮啊，佢话我系同你化啲水翻去，系供养世尊、供养教主释迦牟尼佛。咁啊，当时呢个女子就讲啊，佢话大师啊，既然教主啊，都口渴要饮水啦。他说你亦都应该口渴要饮水啊，他说你先饮饱啊，他说你饮饱就饮到不需要饮了，他说你再给回个杯我再装一杯给人带回去供养世尊。好啦，那么迦摄尊者就照做啦，那么亦都自己都口渴啦，那么自己饮到饱饱饮够啦，那么再将这个杯给这个女子啦，那么这个女子啊原装这样洗干净这个杯，好恭敬咁啊，装满一杯水咧，送俾迦摄尊者。咁啊，请迦摄尊者咧代佢啊，拎翻佢咧供养佛。咁啊，迦摄尊者啊，当然系一系照做啦。咁啊，翻去回程，咁啊送到佛咧，咁啊供养佛，佛就照饮啦。咁啊，阿难尊者嘅心啊，梗系唔服气噶。咁啊，佛就知道啦。咁啊，阿难，佢话你咧唔使唔服气啊。 佢話一切都係講因果啊。佢話如是因就係有如是個果啊。咁阿南啊世尊啊，咁有咩因果咧？我就冇得罪佢。咁大家都係化水啫。咁啊點解我去佢又唔俾仲堅個鐵鬧？佢話家是尊者去啊，佢飲得飽飽，仲拎翻嚟供養世尊。佢話是何緣故啊？咁啊當時佢就同安南講啦，個安南，佢話我同你講古仔，即係講過去嘅姻緣啊。佢話過去呢個女子啊，好多生意前有一生咧做一隻老鼠啊。嗱，咁啊老鼠咧，好多人都唔中意嘅，應該講話每一個人都唔中意。咁啊，老鼠咧都系夜晚偷偷摸摸出嚟搵嘢食，咁啊日头咧佢都唔会随便出嚟嘅。我哋俗语有句话，叫做老鼠过街啊，咁啊人人都喊打喊杀佢嘅。咁啊当然老鼠日头照你就唔敢出嚟噶，躲埋嘅。咁啊但系呢只老鼠咧，嗰日可能系太过肚饿啊，咁啊我呢个男仔啦，就白天都走出嚟搵嘢食。咁啊，揾到一家人咧，啲人就發覺啦，咁啊追啦，追到佢就橫過馬路啊，咁啊走啊，咁啊安南尊者嘅前身啊，又係一個人，咁佢睇見呢只老鼠咧，咁就俾人哋咧打，佢就無動於衷唔夠，咁啊直頭咧打到啲老鼠咧死咗啦，咁啊佢就喺度鬧啊，佢話你好死唔死死喺個街上邊。咁啊，大日咧，嗰啲热头我晒啊！佢话你就变成嗰啲臭气就发出嚟，认真唔卫生喎。咁啊，佢冇同情心啊，咁啊连死咗个老鼠，佢都仲要批评，仲要闹。咁啊，冇几耐咧，咁又嚟一个人，佢睇见呢只打死咗个老鼠啊，佢生不慈悲心，佢吓个老鼠啊，你都已经可怜咗做老鼠，日头都唔敢出嚟，出嚟都喊打喊杀你嘅。要出嚟都系偷偷摸摸，夜晚佢话今日你唔好彩出来，揾食俾人打死啊！咁啊呢个尸首暴露响呢个太阳之下，咁啊再晒就变成老鼠干噶啦。我话好啦，我睇见你都好可怜，咁啊同你善后咧，咁佢就将只老鼠咧，咁啊忽咗佢，咁啊送到咧呢个有泥土嘅地方，咁啊挖个坛咧将佢埋咗佢。即唔好俾佢啦吓，咁啊露天亦唔好俾佢发臭啦。咁啊佛讲到呢处，佢话安南你要知道啦，你应该明白啦。佢话家是尊者就系、是、嗰个同佢修施嘅人啊。佢话你安南就系、是、当时冇一点同情心嘅人。佢话你对佢冇一点同情心，你唔帮助佢，仲要闹佢啊，所以你感到今生啦。你同佢化水咧，都化唔到啊！佢恨死你，佢嬲死你啊！你同佢冇缘。佢话因为家事尊者前生啊，对佢有一种慈爱之心，咁啊好好地咧同佢善后，唔好俾佢暴露于呢个太阳之下，亦唔好俾佢发臭。咁佢一念善心，所以个老鼠咧家今世做呢个女子啊，佢哋要多谢佢啦。啊，咁啊，佢连我都沾咗光啊！因为俾佢啦，咁亦都俾埋我。在你嚟讲咧，因为唔中意你唔俾你啊，我连我都冇得饮添。佢话因为佢对佢有恩，佢报恩而来，所以连我都沾一份光啊。佢话你明白啦嘛？咁啊，当时安娜听到咧，咁啊个心咧就比较咧系舒服啲啦。嗱，咁啊因果咧，我哋通常讲啊，就系通三世嘅。所谓通过去世、通现在世、通未来世，但系过去可以讲咧眼前个过去，亦可以讲咧好远好远以前个过去。啊，未来咧亦都可以讲眼前个未来，亦可以讲咧日后好长好长嘅时间嘅未来。嗱，现在咧亦可以讲咧过去咗个现在，亦可以讲眼前嘅现在。嗱，例如我哋。做一件事，咁啊好事啦，咁啊一做咗咧，唔单话人神都欢喜啊，呢个良心都有一种好嘅责任咁啊。实在你正在做好事嘅时候，人人都知道啊，人人都赞赏啊。嗱，咁佢一赞赏你呢句话成为过去咗啦，啊你真系好啦，咁马上就成为过去啦。 马上就已经过去了这句话，那就叫做是过去咯。那么现在的人赞赏你，那么就现在咯。那么跟着第二个人也同样赞赏你，那么就是未来咯。只不过我们一个嘴啊，不能够同时讲几样嘢，变成有了这个先后的次序，其实都是同时啊，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不过我哋个嘴咧，只系得个，唔可以一个嘴都同时讲几样唔同嘅嘢，所以好似有呢个次序先后，其实咧好快好快啊！嗱，如果我哋从远啲嚟讲啊，我哋缩身做咩因？我哋感到今生咩果？我哋今生又做咩因啊？又感呢个来生嘅咩果？只不过呢个就时间长，好多人唔信因果啦，佢就一味咧以呢啲咁，我又睇唔到啊，过去太远，我又唔知未来。都是想的啫，我看不到啊。那么以这些这样的难题呢来到为难啊，其实呢就是不通的。我们以眼前就可以例推于长远啊，例推于过去未来。所以因果呢就有这个闪电的因果啊，很快的，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啊肯做一件善事，其实呢你的心念一发啦，你的好的果或者坏的果，你的心念一发，是善好的果马上来，你的心念一发是恶的，这个坏的果都马上来的，所谓闪电的因果。那么有证据的，就是1973年5月9日那么香港有一份很有名的报纸《星岛晚报》，所以是人都看的了，很多人都看这份报纸，应该的畅销量都很广大的。那么1973年5月9日这个《星岛晚报》啊，有一版呢叫做《生活圈》的版，它里面记载一件事啊。当年这个艾森豪华，这个美国的总统啊，曾经做过总统啊，他未曾做总统之前，他就是欧洲啊这个联军的统帅，那么他的总部驻扎在这个法国的凡尔赛宫啊。那么他有一天，当然他坐车不用自己揸车啦，那么他要出门，要他第时开会，那么个车夫呢，那么当然车过去啦，那么当然根据顺着那条路啦，亦都不知道路上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么这条由凡尔赛宫到个开会的地方是应该经过哪条路的，那么他就照样这样行咯，不用特别兜圈啦，好像我们家出门都是啊，我们目的地去哪里，我们顺着那条路去啦，又不用兜圈，又不用想的了，你已经熟悉了路程。那么走到半路呢，突然间见到一个老太婆，那么坐在路边喊，那么他就好奇心，他就叫个车夫停车，那么下去他就问这个老太婆，他说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哭啊，哭得这么惨。那么他说我呢有个女，就在哪一处都是在法国的，都是在巴黎的，不过呢当然巴黎那么大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相距好远啦，就算我哋香港，你话喺北过去元朗啊，你话远唔远咧？都应该都好远啦，就算几快嘅车，你都要咁多时间先去一度啊嘛。何况巴黎咁大，大过香港几多倍啦，系嘛？咁佢话因为咧，我路上啊，咁啊车坏咗。佢话我个女啊，啱啱就有病喺个地方，等住我去睇佢啦。咁啊，架车又坏咗，路程又咁远，我行就赶唔上。你话我心唔心忽？你话我嬲唔嬲啊？你话我喊唔喊咧？咁啊，当时呢个艾森豪华，佢一谂，佢所讲嘅地方咧，就系自己应该顺住条路跟过嘅。咁佢当时一念善心啊，既然呢个女病，你就急于去睇你个女啦。佢话咁啊，佢话你上车，佢话我就叫我个车夫咧，略为兜少少嘅圈子嘅啫，唔兜得几远，都系个方向噶啦。不过呢，如果我唔载你呢，就更加顺路，就唔使行咁远啲。如果你既然有咁嘅急事啦，我就稍微兜远少少个圈子啦，都唔嘥得几多时间。佢话我车埋你嘛，咁呢个老太婆当然好欢喜啦，咁啊车埋佢啦，车埋佢啦。咁啊点不知啊，嗰日就系个对方嗰啲敌人啊，所有啲地下工作嘅人员知道佢要去嗰个地方开会，根据。这个路程啊，亦都要经过那个地方的，咁啊埋到嗰啲地雷啊、炸弹啊，就想话佢经过嘅时候咪炸死佢啦。 嗱，佢一念咁嘅善心，佢因为车呢个老太婆去一个地方，略为咧要兜一兜个小圈嘅，等于话佢取消原来呢个路线啦，咁啊就送呢个老太婆条路线，咁啊佢就避过咗啦，咁就避过咗啦。嗱，如果佢唔系一念嘅善心啊，啊几廿岁老人家，咁啊你只不过系个女病，你赶唔上或者去迟啲啫，冇问题噶，唔关我事噶，你咪迟啲咁多去咯。我要赶住开会啊！如果佢系咁样谂，唔听老太婆，我又可能佢俾人炸死。嗱，佢嘅一念善心，横掂都顺路啦，只不过兜多少少圈啫嘛，行多三几条街有乜问题咧？坐车又唔系行路，咁佢就避过咗啦。嗱，呢啲系咪叫做闪电嘅因果咧？咁啊，当时呢个题目咧，亦都系叫做闪电嘅因果啊。咁所以我哋咧学佛嘅人，乃至到任何一切人，无论佢出家。以共咧系在家，对于呢个因果两个字啊，我哋千万咧唔好忽略啊！一定咧系要相信，一定咧系要啊恳切咧去实行。咁啊，知得如是嘅因，系能感如是个果啊！咁啊，我哋只能够做呢个好因，期望收呢个好果。咁啊，千万就唔好啊，咁啊做呢个恶因咧，就招感呢个恶果啦。嗱，咁我哋既然讲咗呢个眼前嘅闪电因果，所谓好因善心，就系免离呢一个被炸死噶嘛。所以佢日后咧，佢当咗美国嘅总统，而家当了八年添啊。佢选到连任啊，系共和党咧一个好有名嘅总统。嗱，咁我哋又讲下所谓远啲嘅，讲话缩生嘅，我哋明白咗呢个眼前。我哋亦都要讲下呢个远啲嘅。嗱，我哋呢个凡夫有因果，其实成咗佛啊，有阵时咧缩心嗰啲殃报啊，都未清啊，咁啊佢都要还报。不过佛嘅还报咧，就系佢个慈悲，佢个示现咁做俾我哋嘅人咧睇下，咁啊做我哋嘅模范咧，系鼓励我哋嗰啲末世嘅众生咧向善。唔好行恶。嗱，咁啊佛好多种嘅报应之中啊，咁啊有一种咧，佢就同五百罗汉咧食马麦，马麦啊，嗰啲马食嗰啲麦，嗱麦就好粗嘅，就算人食咧，嗰啲整得好骨子嘅，整得好合口味嘅，就好少人就咁食马麦煲熟嚟食嘅，好少好少啊！即使我哋中国北方啊，咁啊食麦。北方人是食麦的，一种麦磨出来的面粉呢，可以做得百几二百种不同的口味的飲食，当然敢吃就不怕吃，但是如果只是将那些麦呢磨了那阵壳就来煲来吃呢，就是很难吃的了。佛呢有一次啊，跟他这五百个弟子比丘呢，亦都受这个马麦的殃报啊。等于说佛呢已经为十八界独尊，咁啊，应该受呢个九法界众生嘅无上妙味供养，咁啊，何以都有机缘啊，去受呢个马麦之报咧？咁啊，据呢个经常讲啊，咁啊，佛在世嘅时候，有一个国王，佢就毗蘭邑王啊，咁啊，佢有一次咧，佢就要发心供养佛咧九十日。即系等于话结下嘅时候啊，咁啊佢用呢个皇宫嚟到供养佛，等佛咧响呢个皇宫里边咧过呢个九十日，过呢个夏，咁当然佢就包埋供养嘅饮食啦。咁啊，当佛带领五百个弟子去到之后咧，咁呢个毗蘭邑王啊，好似嗰啲魔鬼着身啊，好似揞咗佢嘅心咁，佢就唔理啦。佢请咗佛嚟，佢就唔理啦。唔理嘛，咁啊佛以共五百个弟子喺个皇宫里边咧，就变成冇咗饮食。皇宫嗰啲人一只有听呢个国王差遣啦，咁啊国王冇命令下嚟招呼佛啦，咁啊嗰啲下夜都唔敢随便供养佛，咁所以佛咧同佢呢五百个弟子啊，咁就好彷徨。咁啊，既然国王又唔理啦，咁我哋点咧？咁啊，当时有个马师啊。咁啊，嗰啲馬都係人，嗰啲有錢人家嘅財富之一嚟嘅喎。咁啊，你唔好話講話舊時幾百年前， 你就今時今日香港人應該跑馬出了名的了，賭馬。如果能夠有個馬主養得起一隻馬，那麼這個人的財產那個環境應該不會很差，亦都是說有錢人家先就可以了，那養隻馬來玩一下出財，那麼養隻馬其實還多錢過養個人的，他養得起一隻馬那麼有錢了。何況古代的時候，那麼這個文化沒有今天那麼開通，生意都沒有今天那麼大，那麼有馬匹的人呢應該是財富的，何況他的國王當然有很多馬，那麼有很多馬呢，當然請個藥體馬師，即是照顧啲馬的飲食呢，那麼有一個體馬的師，那麼他覺得呢，我們的國王那麼請佛回來供養，為什麼他又不理呢？那麼當時呢他就想，我就沒辦法有這樣的能力，那麼供養佛，他就跟那些馬商量，他說你就是畜生，他說我就問你們一句，一共有500隻馬，他說你們太好，他說我只問你一句話，我現在想將你們每天所吃的那些麥，那麼每一隻馬扣一部分，那你就供養佛，以共呢500阿羅漢，你們同意嗎？同意就點頭啦，那麼500隻馬真的很自然地呢個頭低低地咁樣，咁等於話同意啦。咁所以呢個練馬師啊，佢就自己有主意啦。佢就將每日每一隻馬應該食幾多麥嘅，佢就略為得減少啲。咁啊，將呢個減下嚟嗰啲咧，咁啊就係咁啊供養啊佛同埋500阿羅漢。咁啊，結果咧3個月90日，佛就係咁樣啦，同呢個500阿羅漢食嗰啲馬麥啊。就是過了3個月，那麼就離開這個皇宮了。那麼當時那些羅漢他那些神通沒有佛那麼大，他想不通我有什麼理由呢，那麼是你請我來的，那麼你請我來你又不來，那麼等到佛和我們500阿羅漢吃那些馬麥吃了3個月，其中當然有因果有理由的，所以就問佛，我為什麼以世尊這種的人格、道德、神通、智慧、慈悲都要感受啊3個月吃那些馬麥啦。那麼當時佛呢就講故事啦，他說你們大家要知道啊，所謂各有前因啊，當然是有如是的果，亦都有如是的因啦。他說我現在呢就講啊啲故事你們聽下。他說過去很久很久以前，那麼這個盤頭摩佛城裡面呢，那麼有一尊佛出世，那麼這一尊佛呢叫做毗婆斯佛，那麼這個國家這個國王呢亦是叫做盤頭，那麼他就很信佛法的，很尊敬佛法僧三寶，那麼時時有機會呢都是請佛呢同埋佢嗰啲弟子到呢个皇宫里边说法，以共咧系供养佛同埋佢个弟子，咁啊常常布施啊，所谓医啊、药啊各方面咧供养三宝，冇半点嘅贪吝。嗱，咁啊当时呢个城里边啊，就有一个婆罗门，即系外道啦。咁佢个名咧叫做因提奇利啊。咁佢呢個人好學問嘅，印度當時嘅四維陀典，以共啊所謂琴棋詩畫衣卜星相無一樣精嘅，呢個人好好學問，但係修養咧就麻麻地啦，佢個妒忌心咧就好重嘅。如果見有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比佢好啲嘅咧，佢就好妒忌嘅，亦都咧。好懷恨啊。咁有人咁呢個盤頭國王啊，咁亦都例牌啦，咁久唔久啊，咁請佛同埋一班弟子啊，咁到佢呢個皇宮裏面說法，咁隨即呢就係供養佛同埋供養佢個弟子喎，咁佛係有請啊，就梗係去啦。咁但其中呢有一個比丘，即係出家者都係弟子都係出家啦，佢個名叫做彌勒啊， 就因為病重，咁啊行路啦唔係幾方便，咁佢就缺席啦。咁啊就呢個比丘咧，呢、這個出家者咧，微勒出家者咧，佢就冇去。嗱咁冇去咧，你唔可以將佢啦嚇忘記個，所以佛同500弟子咧，咁啊去呢個國王宮殿裏邊説法應供之後，在呢個回程嘅時候咧，咁啊同呢個國王説出個中嘅理由。咁啊呢個國王當然冇乜意見啦。咁啊咁多都請咗啦，既然有一個因為有病行路唔方便嘛，咁啊帶一份翻去俾佢都好公道啊。咁啊當然係照俾啦。咁啊俾咗一份咧好好嘅飲食，亦係好香嘅，嗰啲味道咧好清嘅。咁啊送俾佛，咁啊佛就交俾佢嗰啲出家者嘅弟子，咁啊帶翻去俾呢個微勒出家者食啦喎。當時就經過啊呢個婆羅門所住嘅地方，咁啊啱啱呢個婆羅門啊，咁啊亦有500個弟子喎，咁啊佢就喺門口咧就講道啊，咁啊佛帶領嗰班人喺度過啦，咁啊遇到呢個婆羅門，咁啊佢捧到嗰一缽嘅飯咧，嗰啲味道又香又好啊，咁啊外表又好睇，味道又好啊，咁啊呢個婆羅門佢就聞到啊。聞到咧，佢就生一種妒忌啊，悶悶不歡喜啊。咁啊，點解國王又唔請啊我哋去應供咧？咁啊，淨係請佛去應供。咁佢有啲唔高興，佢唔單唔高興啊，佢仲發於呢個言論啊。佢個心恨起嚟嘅時候，佢話秃驢，即係話光頭咁啦。佢話呢個秃驢啊，秃頭啊，佢唔應該咧食啲咁好嘅飯菜。唔應該受呢個咁好嘅供養，佢應該咧食呢個馬麥就得啦。咁啊，當時跟住佢咧有500個學生喎，佢亦都咧振臂一呼，同呢500個學生講：佢話我哋一齊都係咁樣話。佢話呢個秃頭應該食馬麥啊，唔應該受呢個咁好嘅供養。咁佢呢500個學生弟子咧，亦都跟佢啲老師咁樣叫。佢話秃頭，你唔應該受咁好嘅供養，應該咧係要食呢個馬麥啊！嗱，咁啊，於是佢講咗呢一句話，咁就變成口出惡言。咁啊，日後咧佢自己啊，同埋呢500個弟子咧，因為毀謗佛故，固然係墮於呢個地獄受苦。咁啊，佢受完苦之後啦，今生即使為人。乃至成咗佛啊，所謂餘殃未盡，咁啊仍然都要受報啊。所以佛啊同佢啲弟子講，佢話當時呢一個婆羅門，佢哋講係邊個？佢就係我自己啦。佢話佢個弟子有500，你估係邊百？佢話就係你哋呢500個阿羅漢啊。佢話我哋畜生因為毀謗佛，曾經講過一句話：秃頭，你係只能食馬麥啊！唔可以受呢个咁好嘅供养，佢话所以我哋今生我自己以共你哋500个出家者咧，同样受翻呢啲咁样嘅报应啊！嗱，我哋一句话咁啊，尚且咧有如是嘅恶报啊，我哋言论咧要小心啊！咁啊，以佛呢种嘅道德。佢已經成咗佛啦，為人世間出世間之最尊貴，佢啲尚且業力都不亡啊，咁啊仍然照樣受呢個馬麥之報啊！何況我哋一個普通嘅凡夫啦，所以因果啊，一定係要信啦，絕對唔可以啦，係破壞呢個因果嘅。嗱，咁啊，佛在世嘅時候，佢啲弟子咧。亦都唔係話個個咧都係超人喎，但你可以講話佢個個都係超人，都係正阿羅漢，正出世解脱，但係唔係話每一個人咧都係啊咁順利，冇呢個畜生嘅毛病嘅喎，都有啊。嗱，咁啊，其中有一位咧，佢就周利盤陀強，咁啊，中國話佢就牛屍啊，點解佢就牛屍咧？牛屍咧就係嗰啲牛食草啊，嗰啲牛咧聽講話冇咩嘢牙齒嘅， 咁佢亦都冇咩嘢享受喎。佢做工就做成日，咁啊夜晚個主人好噶啦，日頭啊揾個睇牛仔啦，割幾箩草翻嚟，咁啊倒向呢個牛房嗰度，咁啊嗰只牛入到去俾人綁住嗰條柱嗰度啦，冇得走啦，咁啊就只有咧咬地下咧一堆堆嗰啲草。咁啊佢食草嘅時候咧，佢因為冇咩嘢牙，佢就將呢個上唇同埋呢個下唇啊，上下嘴唇呢個鄂咧。咁啊，含住個啖草，咁啊磨下磨下磨下，即係一出一入，咁啊磨下磨下，咁啊磨爛嗰啲草咧，咁啊我哋吞咗佢咯。咁啊叫做咧係牛屍，即係牛番草。咁啊佢點解啊？佢有啲咁嘅習氣咧，就佢縮生啊。咁啊佢有一世，佢做小和尚啊。咁啊小和尚啊，即係初出家啦，乜嘢都唔識噶啦。即系开始入行咁解法，咁佢同一个老嘅出家者咧同住，咁啊既然老出家啦，佢出家好耐，岁数又好大，咁啊有八九十岁啊，咁啊啲牙齿都冇晒啦，咁佢食饭嗰阵时咧，佢因为冇牙，佢就含住一啖饭咧，亦系咁样用呢个上下颚咧，咁啊磨下磨下咁咧，将嗰啲饮食咧磨烂咗啦。咁啊，先至嚟吞。咁啊，當時呢個小和尚啊，小和尚唔知啦。咁佢就取笑呢個老比丘啊。佢話：你食嘢啊，你個好似乜啊？佢話好似牛番草啊。咁啊，當時呢個老比丘咧就好嚴肅咁啊，警告佢啊。佢話：你知我係邊個啊？佢話：我已經證到出世解脱嘅阿羅漢啦。佢話：你咧？今日你用呢句说话咁样话我食嘢好似系牛番草咁啊！佢话你知道你系得罪咗呢个出世嘅圣人，你做咗呢个口过啊！佢话你快啲忏悔啊！咁啊，呢个小和尚听见呢个老菩萨啊咁认真、咁严肃咁讲话啦，佢知道自己创咗祸啦，讲错咗话啦，咁佢就即刻就照呢个老菩萨咁咧。自己都叩头，咁啊求老菩萨慈悲，咁啊原谅自己咧，系讲错话，系无知。嗱，其实佢后来咧，佢有五百世啊，都系做牛啊，咪好似牛花草咁食嘢啦。至到今世，佢虽然得到人身，亦都从佛出家证阿罗汉啦，但系佢所感到嘅咧，亦都系啊，嗰、那个嘴咧常常咁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咧。即是一前一后咁样吞下吞下咁啊，好似啲牛食嘢咁啊情状嘅，咁啊所以因此佢个名咧叫做牛屍，有呢个牛屍病啊，即系有呢个牛番草咁啊习气。嗱咁啊，由于佢前生啊做小和尚嘅时候，咁啊毁谤过一个老比丘正出世嗰个阿罗汉讲过咁嘅说话，咁啊今生即使做人以正出世圣果。都仲有咁样嘅习气存在啊，所以佛啦，恐防嗰啲人睇见佢咧，唔了解佢嘅因果啊，亦都会取笑佢话：哎呀，你食咗好似牛番草咁啊，点不是咪又做呢个口过咧？所以佛咧就要佢啊，常常住响呢个天上，受呢个天人嘅供养，因为天人有神通，咁啊有神通就知得佢咧缩生嘅因果。當然就唔會取笑佢，亦都唔會得講佢啊！食嘢好似有呢個牛番草咁樣嘅習氣，咁啊叫佢常常住喺呢個天上，受呢個天人供養啊，就唔好咧響呢個人世間裏面。咁所以我哋呢個因果兩個字咧，的而且確啊，好重要啊！我哋做啲乜嘢嘅因，我哋就會感到啲乜嘢嘅果報。谁人都不能够例外啊！冇任何人呢有咁嘅权力，我呢跳出呢个因果之外，唔受呢个因果所管，冇一个人有咁嘅权力。就算系成佛，你修行，你先至可以成佛；唔修行，亦都唔可以成佛啦。就好似我哋世人好多嘢都系啦，唔离得开因果啊！我哋考个博士。你唔知道佢当初读书几艰难，挨奸抵夜，动起个床板去用功啊！佢今日得到个博士，咁啊几轻松啊！佢系博士啦，系嘛？佢未得之前，佢用嗰番苦功啊，都唔系咁容易啊！又等于话，你哋每一个人都可以， 你有冇咁嘅苦心去讀書？就算你個環境好啦，有能力栽培你啦，亦都唔係個個得到博士啊！唔係話有能力讀書嘅人就可以得博士啊！亦冇咁樣嘅理論啊！只不過你有能力讀書，你又用功，你又前進上進去用功，咁當然有咁嘅機會啦。等於話亦都係如是因如是果啊！唔係話讀書嘅人就可以攞到最高的博士位啊，也睇下你個人嘅根性啊。所以因果兩個字亦係一樣，如是因如是果啊。我哋每一個人都離唔開呢個因果兩個字，只係惡同善咧迷之以誤兩種嘅分別咧唔同。嗱，咁我又再講多一個咧，我哋釋迦牟尼佛所謂呢個故事。嗱，咁佛雖然成咗佛啫，但係佢都有十點咧，對於佢啊好煩惱嘅事。嗱，咁啊頭先講一個食馬物，現在咧我就講過，佛咧有陣時咧全身嗰啲骨節咧都會腫痛啊。嗱，咁啊成咗佛之後，點解佢仲會有全身骨節嘅腫痛咧？亦都有佢呢個因果啊。嗱，咁啊在很久以前，咁啊印度有個城叫做羅喻城啊。城里面有个医生，咁啊呢个医生咧就好叻噶啦，所谓一加一嘅好医生，系一加一嘅有经验嘅判病准确嘅名医，所以佢就能够善医诸病啦。咁啊当时有一个大有钱嘅人家，所谓长者子啊，长者即系有钱嘅人家，长者嘅子咧咁啊即系有钱人家嘅仔啦。咁啊佢哋常常咧有一種熱病啊，咁啊熱病之內咧，佢好辛苦啊，咁啊病得佢咧嚇揼床揼隻嘅，咁啊但係嗰個醫生咧，佢因為好有名啊，所以呢個長者子咧，咁啊就佢要求呢個醫生同佢睇病，佢話你要醫我個病啊，我好辛苦啊，佢話如果你醫得我好嘅咧，佢話我就俾你幾多幾多錢酬勞。決不食言啊！你快啲為我醫病啊！咁啊，呢個醫生同佢一睇入佢個脈理，咁啊研究清楚，知道佢係咩病啦，咁啊俾藥佢食啦。嗱，咁啊既然係名醫啦，當然一出手就可以醫好佢啦。佢未就到絕症啊嘛。嗱，咁啊既然醫好佢啦，你要履行呢個諾言，你要俾錢啦。點不知呢個長者之生性孤寒啊！佢仲孤寒嗰啲梁苏记牙刷一毛不拔嘅，佢仲比佢仲要孤寒。咁啊，但呢个医生见得佢咁样嘛，系一次半次亦都无所谓啦。啊，明知你有钱，你亦都许下要俾嘅，咁啊也只能当你咧唔阔佬啊。咁啊，当你孤寒咁办一次半次咪算咯。咁啊，冇几耐咧，呢个长者知嗰啲病咧又发啦，咁啊又系热得佢啦。点床抌只，咁佢又揾人去揾呢个医生，咁佢又系咁样讲啊，佢话你快啲医好我，我好辛苦啊，如果你医好我咧，佢话我啊就会啊俾你几多酬劳，肯定都俾你嘅，咁啊医生啊总系慈悲啊，唔可以睇啲钱睇得咁大个，咁啊所谓众生有病，咁啊即系自己病一样啫，咁啊医生啊。都是同呢個父母心對嗰啲子女一樣，對嗰啲病人，咁啊都唔斤斤計較第一次佢嘅事啦，咁啊照樣同佢睇啦，咁無非都係舊病嚟噶，亦都係順理成章啊，好容易就醫好咗佢咯啊！點不知佢咧又係咁啊詐天扮傻，醫好咗咧，佢同樣唔俾酬勞啊！佢所講過嘅説話咧，好似耳邊風，咁啊又唔俾咯。咁啊，呢個醫生啊，你唔俾佢冇辦法啦。唔同今時，你唔俾咪揾個狀師告你一狀啦，你打官司啦。咁啊，舊時咧就冇咁多呢啲咁嘅問題嘅，所以都好少咁嘅事情發生啦。呢啲咁嘅官司就好少有得打嘅。咁啊，也只有呢個醫生啊，係我醫者父母心啊，係應該嘅。咁佢都算大量啦，佢都唔跟教佢。到咗第三次啦，呢個長者之又病啦，嚇仲比上兩次仲嚟得緊要。仲嚴重，仲辛苦，咁佢就揾人去請呢個醫生嚟。呢個醫生一諗，兩次你都啦貨不對辦，醫好咗你唔俾錢，呢次第三次啦，個好 你既嚴守諾言啊，我就俾啲苦頭你嘆下啦嚇。咁佢個心一狠啊，佢就落咗嗰啲藥咧，帶有毒性嘅，意思即係話咧，即係等佢咧受少少嘅折磨痛苦嘅啫，就唔諗到佢會死嘅。點啊？即係佢咧落咗少少毒藥，或者可能呢個長者之嘅身體太差啦，照呢個醫生所落呢個份量咧，佢唔應該食咗之後會死嘅。但係可能咧估計啊，對方呢個體質個感應啊，點不知咧佢一食咗咧，咁就死咗啦。死咗啦，咁你到時你後悔都冇辦法啦。咁因為佢做醫生冇錯，照理係呢個長者子唔啱，但係佢唔啱啊！你最多唔同佢睇病啫，你早唔可以反過嚟啊！咁啊，放啲毒藥俾佢受苦頭啊嘛，何況佢因此而喪失性命咧，都係唔應該噶。咁啊，佢因為行醫，咁啊醫死個人，故意喎，唔係話冇心噶。是故意醫死了這個長者子，所以他今生即使成了佛，他這個餘殃都未盡，仍然有陣時受這個骨折的腫痛，痛起來亦都是很難受的。所謂如是因，就是感到這個如是的果報。所以這個因果兩個字，我們無論怎樣去說，無論橫講、直講、竖講，都是呢善與惡都有這個因的。所謂有如是的因，我們就會感到這個如是的果報啊，這個是肯定的。所以我們與其做惡因招惡果啊，都不如做善因呢就招善果啦。所以佛經裡面有兩句話，他说菩萨就为因，众生就为果。为什么呢？我们的众生受到那些恶报的阵时，唉，悔不当初，不应该这样做了，如果当初不是这样做了，今天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苦了。可以说呢，是一般人普通的心理，亦都很多，那些做了错误的人后悔的时候呢讲出的说话，没错，是悔不当初，但是你不做已经做了，所以应该就要受报了。好像你当初不打劫银行就没理由，警察就锁住你判你坐监，起码都十年八载，就是因为你当初一念之差要去打劫银行，加上事发被人捉到了，有什么办法呢？已经成为事实了，那就果了。你当初一念的因就是不好啊，所以等到你被人家捉住判刑坐十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不是那么容易过这十年啊，你说是不是后悔呢？都没办法了，事实证明。所以众生就为果了，他就不讲他这个当初的出发点的因了。那么菩萨呢就为因，他就知道如果一做亲啊，这个后果是严重，所以他就因地之中，他就不会做这个错事啊。那么因地中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个果报亦都不会招这个恶果啊。所以我们行菩萨道者，那只是一个学佛的人，真正学佛者应当要学菩萨为因，不要种下这个恶因，那我们日后就不会招到这个不好的恶果了。那么所以呢，现在说要教那些众生了达这个因果，就要收集这个善业。好，我们所收的善业就包括什么呢？就是如本经所讲的所谓十种的善法。我们这个身不要做这个杀盗淫，我们这个口不要做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挑拨离间，我们的心呢就不要起个贪嗔痴。身口意这个三业，我们未谈去做善做恶而招这个善恶果报之前，我们首先讲下它那种的次序。身与口就是我们这个外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你望到我，我望到你，但是心呢就望不到的。所以身与口是属于一个奴隶，属于一个妹仔，但是这个心呢才是个主人。 主人的权力应该大家知道，他既然身为一个主人，所谓老板，当然那些奴仆啊、妹仔啊、工人啊，那么受他差遣啊，这个顺理成章啊。那么那些妹仔奴仆日子又听这个主人的说话去做，亦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这个身和这个口呢，无论他做善做恶，都是完全由这个意、这个心去差遣的。那我们的心如果不起一念去做一件坏事，我们这个身口呢不会去做坏事的。但例如我们的心起一念他想吃回几件，他就赶快杀生的。如果想拿那些不正常的钱财，他就会偷的。如果不做这个，他想做这个不正常的男女之事，所以他就会做这个奸污之事了。那么这些坏的杀盗人都是由这个心呢策动的，他的心起了要去做了，那他就去做了。但如果他这个心呢不是这样想法，他说我是一个善人，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可以做这个杀盗人这种恶事的，那他就不去做了。那他为什么他不会去做？因为他的心呢正，他就不会差遣呢这个身去做这个人道杀的事。那这个口就是一样，如果这个口想讲大话，想话咒人，想话泼妇骂街，揞住半边嘴都闹晕几条村嘅，咁佢个心呢如果唔动呢啲咁嘅念头啊，佢个口就唔会去闹交啊，就唔会去咒人。就因为呢佢个心啊起一个念头要揾交嗌，要去咒人啊，咁佢呢个嘴呢先至跟住佢呢个心呢差遣去做呢啲事。如果我哋呢个正人君子知得係咒人系唔好㗎，嗌交亦都唔礼貌啊，佢哋绝对个心呢係寧靜啊，就唔会策动呢佢个口呢去闹交，与共呢去咒人。咁所以我哋个身与共个口做善做恶都係发动于你个心，相信呢啲道理你哋唔会反对。你哋家个人个心諗乜嘢我唔知㗎喎，我冇神通啊，我睇唔到你哋个心一家諗乜嘢㗎。有啲人呢无论听经有几多个人，有些人坐住听经心里想到哪处去，你打些什么算盘的，我没有神通看不到你们。但你们的心想什么，等一阵间听完经之后他做什么，你们承不承认？是不是在想着我听完经之后去吃饭，只是看戏，只是打牌，只是因为他做生意做买卖，只是因为他买餸？你们家都会有很多人的心里面准备好的了已经。咁你就承认啊，我哋嘅人嘅行为嘅做作，完全咧呢个心里边咧为个主动人，相信你唔会反对。亦等于话，如果你某一个人曾经揾个人哋嘅笨啊、善嘅人哋嘅，俾个西瓜俾人哋踩过嘅，你亦自己心里明白你点解会咁样做，咁亦系你嘅心策动啊。如果你曾经做过某一件个好事、功德事，你亦都明白你点解会做啊。我的心看的人是可怜，我同情他，所以我就去做。若善若恶都是你们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种主动力，才可以差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要用口去做那些正常或者不正常的事。既然明白做恶事一定有恶报，那我们应该呢就个心静一点，不要有这个坏心肠，以这个正心正的念头去做这个正的善业，而希望招感这个善的好的报应，那么他就收集的善业。那么的士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因果，就是因果的注脚，我们收集善业也都包括呢，如果这个人不正常，我们做的恶业，那么经中呢就不是鼓励我们的人做恶业，而知道这个恶果，只不过有这样的意思，就劝我们不要呢做这个恶因，收这个恶果，就是鼓励我们明白这道理之后呢，要收集这个善业的善因，希望呢招到 呢個善嘅嗰個，同收集呢個善業。咁可見呢個十善業道經咧，佛啊就係為勸我哋，你欲想成佛作祖，一定要持呢個五戒十善啦。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啊，唔可以嚟個空中流降，點可以響個虛空全無地基啊？咁咪響間起一間屋呢，係冇可能噶。就算你起一間屋，好似唔跌落嚟都好啦，你都唔可以令佢永遠唔跌落嚟噶。何況亦都唔可以啊，暫時都唔得嘅。空中見流降係冇咁樣嘅原理啊。即是話，我哋想成佛、想作祖，都有佢呢個成佛作祖嘅條件啊，唔可以空口講白話。我哋欲想成佛作祖，我哋因中就要修呢個善業啊。所謂唔好犯戒，要守呢個五戒，要持十善啊。五戒十善係為人道之基，呢個人道嘅基礎打好啦，你先至可以演呢個人生。你呢個修行成佛道，你個人生都尚且冇啦，都失咗啦，咁啊人都冇咗，你就點可以修行成佛作祖呢？咁啊，所以五戒十善啦，係為成佛嘅基礎啊，係為解脱嘅根本。佢話：汝當於此正見不動啊！個佛大眾講：佢你哋應該啦，於此呢個善因得善果呢一種嘅正見啊，你哋唔好有所移動啊！亦都要明白到惡因能招咁嘅惡果呢種咁嘅見解咧，你亦都要啦明白啊！咁既然明白惡因會得惡果啊，我哋就絕對唔可以做。而善因得善果呢種嘅正見咧，我哋應該咧要做啊，唔好俾嗰啲其他嘅境界都動咗我哋呢個善心善果嗰種嘅志向啊！嗱，正見咁啊，反過嚟咧就唔係邪見啦。嗱，咁啊，凡係邪見，佢所講嘅理論唔正確，唔合乎呢個因果，唔合乎呢個人倫個道理啊，都名為叫做邪知邪見。而合乎呢個人倫嘅道德，而合乎我哋呢個修行嘅原則啊，我哋見解咧唔偏邪，咁就名為叫做正見。嗱，咁啊，正見係好重要啊！學佛嘅人最緊要就係有正見啊！所以我哋啲祖師有句話：寧可破戒啊，就唔好破見啊！點解咧？嗱，破戒，戒就係每一個修行人所應該要守，所應該要受。在家就有在家嘅戒，出家就有出家個戒。邊一個人受，就係邊一個人發心。呢、这個唔受嘅唔發心，咪即係冇戒。嗱，從個人嚟講，我哋某一個人，唔論你受咗在家戒或者出家戒，咁你既然受咗戒啦，你又唔守啊，你個破戒，你個犯啊，咁啊邊一個人招受呢個惡果啊？就係、是、你呢個受咗戒，然後又破戒嗰個人咧，受呢個惡果。是從一個個體這方面來講的，等於說譬如我們今天有500個人受戒，即使有499個都破了戒了，是他們的事。如果這個不破戒的呢，這個人沒事啊。我們相反，如果一個人破戒而有499個人破戒，咁啊！呢個破戒咁多人係佢個事啊！我呢個唔破戒嘅咧，我就係清清靜靜啊！即是話，如果邊一個人破戒，從呢個壞因果裏邊講啦，係佢自己負擔。佢破戒招咁呢個惡報啊，係佢自己嘅事，冇理由話佢犯戒，佢犯咗規矩啊，咁啊受呢個惡報嘅懲罰咧，懲到我呢個身上係冇可能。從法律觀點上嚟睇，亦係一樣。邊一個人犯罪，咁亦邊一個人咧接受法律嘅裁判啊？你邊一個人唔犯罪啦，你咪冇事咯。警察啊，同埋法官啊，唔可以通街拉人去槍斃噶嘛。 唔可以通街拉人去坐监噶嘛？佢也不过根据呢个实情，你真系犯咗法啦，咁佢先至拉嗰个人，先至去咧惩罚嗰一个人，判嗰一个人罚钱，亦或系坐监嘅啫。咁啊，等于话个体嘅问题系个人嘅问题，唔会连累到大众嘅，呢个就破戒。嗱，破见咧就唔同啦。例如我呢个人见解唔正啊，嗱，世界上就咁奇嘅，嗰啲真正嘅道理啦，唔系几多人相信嘅。反闻嗰啲邪知邪见啊，摸呢摸气嘅人咧，佢就好中意咧，多人听啊，多人信受添啊，嗱，咁就问题大啦。如果呢个人邪知邪见，佢个行为唔正常，冇人相信仲好啊，即系冇人受佢累啦。最紧要就呢个人咧，能够明白，知道对方咧系邪系唔正啊，你唔听佢话，咁就变成呢个邪知邪见嘅人咧做好啲，冇咁大罪。佢最怕咧呢个邪知邪见嘅人讲出嚟嗰啲说话，或是佢呢个行动啊，能够令到好多人相信啊，所谓一盲引众盲啊，呢个后果好大。你一个人盲一只眼，你如果唔带嗰啲盲人啦，你唔做个领队啦，你自己行错路跌一跤都你自己嘅事啫。但你偏偏你要做个领队，你带埋成班盲人听你嘅话，好啦，你自己跌啦，咁啊全体跌啦，咁你话系咪问题大咧？又说明如果你本身某一个人呢、这个知见都唔正确啊，咁啊你讲出嚟，或者又话见神啊，又话见鬼啊，呢种咁嘅理论啦，今时今日啊。好多人鍾意嘅，你同佢讲道理呢个冇人相信㗎喎。你只有嗰啲呢唔正常啊，我又话见到菩萨，又话见到鬼，又话见到神呢，咁对方听到啊呢、这个人了不起啊，佢又见菩萨又见鬼又见神呢，咁反而对佢好尊敬。好啦，呢、这个问题就嚟啦，咁呢一个讲自己呢种话嘅人啊，话自己见菩萨见鬼见神呢个人呢、这个罪过大啦。你能够令到好多人跟住你走，为乜先？好似香港人啊，这个俗语啊，你为乜嘢先？你讲俾我听，无非为名为利啦。啊，咁如果为名为利，你讲嗰啲唔正常嘅说话，一个人邪，令到多人邪，你话你个罪过系唔系几大呢？好似一个盲佬自己都盲咗啦，你就要领队带咁多个盲人啊？咁啊，自己跌得跤，令到咁多萬人都跌得跤，因此而受傷。你話你係咪問題大呢？所以我哋古德有一句話：佢寧願破戒，你某一個人犯咗戒、犯咗法，你咪某一個人咧自己嘅罪過啫，與其他人無關啊嘛，咁仲好啲。但係如果破咗見啊，能夠一盲引眾盲啊，令人哋相繼墮深坑，一個人知見唔正啊，能夠令多人咧受你嘅影響啊。咁啊，呢个罪过就好大啦。所以一个学佛嘅人，咁啊，最紧要呢个见解咧要正确，见解咧唔可以有半点嘅偏斜。所以话汝当于此正见不动啊，唔好动摇你呢个正见啊。你应该要以呢个正见咧嚟到去度人，以呢个正见咧嚟到去化人啊。嗱，咁咩叫正见咧？咁嘅嘢即是上文信住，所谓了达呢个因果，要收集呢个善业，即系劝人哋啊修学呢个善法，明白恶因一定招恶果，千祈唔好做啊！明白善因一定得善果，应该要多多做。如此去教人啊，呢、这个就叫做正知正见之人。如果能够如是去信受。佢聽嘅咧，咁啊呢個亦都係佢哋正知正見嘅人啦。無論講者聽者，都係正知正見，所以我哋應該要於呢個因果嘅道理，要明白，要相信，要實行，如是嘅了解咧，就叫做正見不動啦。嗱，咁啊，既然我哋正見不動，所以下邊就話就唔好墮於呢個斷常兩種嘅邪見啦。嗰、那個物墮物復墮在斷常見中，嗱乜嘢叫做斷見？乜嘢叫做常見咧？咁啊呢啲咧亦都係世人啊，一般人咧好容易犯嘅錯誤啊。嗱斷見咧， 他就说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啫？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大见识是吧？所谓奸淫饮酒乜都做齐了，有什么事啫？所谓他有些断的见解，他说我为什么不享受，有什么果报啊？有杀就照杀，有淫就照淫，有淫就照淫，他有什么事啫？死什么都没有的了，我为什么不做啫？如果有这样的见解，你说这个社会是不是乱呢？肯定是乱啦。例如你杀人，人咪杀翻你咯。你淫人妻女啊，别人咪又淫你个妻女咯。你饮酒饮到醉醺醺闹事，别人又系饮到醉醺醺闹事。你话呢个社会成为做咩社会？仲成为一个乜嘢嘅社会？乜嘢嘅世界？呢个后果，相信大家都好了解啊。呢个属于叫做断灭见啦。其实呢唔系断灭，我哋乜嘢都有因果啊。我哋唔好话讲太长啊，太长你唔相信啊。我哋讲眼前，嗱，你哋各位嚟听经，你听唔听得懂灵讲啦？咁啊，起码我都好啲鼓励大家，咁啊，总唔会叫你哋咧啊做坏，亦都冇闹你哋咧。起码你嚟到饮杯茶，啊，坐啊，等一阵听经啦吓，大家结下缘。咁啊，起码你对我嘅印象都唔会好坏。话就算你唔信我啦，或者你从今以后咧再见唔到我，就再冇机会咧碰头啦。起码你今日听咗日经，我哋对你嘅招呼、对你嘅礼貌啊，你应该唔会忘记。咁呢咪佢哋善因啊，咪感到呢个善果啦。就算日后经过几多十年都冇碰头，只要人家讲嘅呢件事吓系呢个法师唔错啊，呢个道场都几好啊，我曾经去过，曾经听过，曾经见过呢个法师，起码你冇咩坏印象。咁假如你哋今日嚟听经啊，茶又冇得饮，凳又冇得坐，唔单冇经听啊，反而仲我开始闹人啊，我逢人都闹一餐。好啦，你话有咩后果？你哋自己讲啦。咁啊，肯定对我坏印象坏到极点啦，系真系岂有此理啦！呢、这个法师啊，我哋本嚟想话听经啊，去到茶又冇得饮，凳又冇得坐，唔单冇得听，仲闹人。即使你从今以后啊，冇再机会见到我啦，但系一提起呢件事啊，甚至乎唔使提起啊，你自己久唔久都会谂起呢件事咧，你都恨死我一世啊！咁点解？就系我做得好，与佢做得唔好嘅分别啦。如果我招呼大家，咁咪得一个好感啦；如果我唔招呼大家，闹大家，咁咪得到一个唔好嘅感啦。相信你哋唔会反对呢啲理论啩？咁咪就系咁简单，因果两个字就系咁简单。问题就系你信唔信？所以我哋唔好谈太远，我哋就谈呢个眼前。咁咪既然呢个因果道理咁明显，就唔系断啦，就系存在咯。我哋以此类推。所谓今生作下乜嘢嘅因啊，来生咧系一定招受乜嘢嘅果嘅。嗱，我哋再讲一件事，时间长啲嘅，例如某一个人犯一个案件，都唔系话咧一年半载嘅刑期咧，佢都可以完嘅。坐亲起码都二十年、三十年，说不定仲终身监禁嘅。咁你话呢个因果系咪长？咁系唔系长啊？等到佢死嗰阵时啊，如果以佢今日嚟望佢死嗰阵啊，真系隔世啦。你话系唔系长啊？亦可以话眼前，亦可以话未来、啊。嗱，我哋如果某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咁啊今日做咗啦，咁啊佢十年、二十年、三年、四年一日唔死啊，嗰啲人都记得吓、啊，某年、某月、某日都某个人做咗一件大好事，对我哋咧认真系大帮助啦。咁你话系唔系啊？这个好事而感到这个未来呢，以你今日做这个好事而望着你又死我又为止，你说是不是好像第二世这样呢？经过几多个年几多个日呢，也得到经过，等于说经过很多个世啊。所以我们眼前都有现在都有未来，我们不要执迷啊，不要一味呢所谓闹自己的脾气，不信因果，咁啊，落于呢个断见啦。所谓有酒今朝醉，唔好有呢啲见解啊，千万唔好做 呢個壞事啊，唔好有呢個斷結啊，應該咧要啊明白有呢個因果報應嘅事。嗱、啊，咁呢個就常見咧。嗱、啊，我哋從因果上嚟講，某一個人做咗善事，咁啊上升天堂啊；某一個人做咗壞事，咁啊就下墮呢個地獄啊。咁啊即係變咗咯。你原來都係一個人，你而家做咗好事上咗天堂，你咪高咗咯。但你原來你係人，做咗壞事墮於地獄惡鬼畜生，你咪連人生都冇咗啦。咁啊等於話會轉變，會轉變就唔係叫做常啦。但係呢種常見嘅人都怕唔怕嘅？我今生既然做咗人啦，永遠都係人噶啦，咁怕咩嘢啫？唔使怕啦，所以佢就撥無因果啦。所做嘅都係違背呢個常理啊，與呢個道義咧就相違背啦。其實一個人都唔係常，我哋啊做如是嘅因，亦係招感後如是嘅果啦。嗱，咁啊太遠佢又唔相信啦，我就講眼前。例如我傳慧今日就係個法師，人人都尊敬。但如果今晚啊，我去搶銀行打劫金鋪，我聽日就係監等啊，就唔係傳慧法師啦，係咪變咗？聽日啊，所有識我嘅人，包括我啲徒弟啊，哇乜我個師傅咁噶？咁啊昨晚打劫銀行喎，打唔到仲打死人添。咁你話我啲徒弟仲會唔會叫我做師傅？社会上的人都叫做监等，不会称呼我法师，你说是不是变了？怎可以叫做常呢？你眼前就变了，相信大家不会反对啦。如果我今晚我又好，包括任何一个人啊，东华三院筹款啊，今晚我有钱没问题，赚到来的善事要做，打个电话去，我捐100万，听日即刻送上支票。其实当时啊，在这个电视机眼前，全香港的人都知道某某人呢是捐了东华三院100万利益那些贫苦大众的病人，全香港人都知道你就是个善人，你是捐了100万给东华三院或者某一个慈善机构，你是不是变了？你本来一个籍籍无名的人，香港500万、600万人口，我认得多少个啊？没理由个人认识啊。因为你捐了100万，咁啊，全香港人都知道啦。哎，某某人啊，系个大善翁啦。啊，张三系个大好人啦。某某人系一个大嘅善长人翁啦。嗱，咁啊，全香港嘅电视新闻，听朝早啊，呢个报纸嘅传播啊，系人都知道。你系咪变咗？变咗啊！你由一个籍籍无名嘅人，因为捐100万，你变成全香港嘅知名度最高嘅人。咁你話係咪變咗呢？咁就唔使講太長，講未來啦，我哋就講眼前都已經變咗啦。咁既然眼前如此，我哋以此類推，所謂亦都係呢將來如此呀。你如是嘅事因，你就感到天堂佛光呀，你唔係一個普通人呀，你係上升天堂佛光嘅星人。如果你呀現在做咗呢個壞事唔見得光嘅事，日后堕于地狱恶鬼畜生，你就唔系个人啦，你系三恶道嘅常客啦。咁你系咪变咗？咁既然变咗啦，咁就唔系常啦。所以我哋明白因果嘅人，唔可以落于呢个断见，更加唔可以啦落于呢个常见之中。常见断见啦，都唔系符合呢个因果嘅道理嘅。我哋明白因果嘅人，就应该咧断咗离咗呢个断常而见。我话物复堕在呢个断常见中，即是咧系了达因果，系收集善业于诸正见咧而不动啦。个于诸福田系欢喜敬仰，是个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啊。咁啊，此一段咧，亦都系关乎我哋既然明白呢个因果啦，咁我哋要做好事咯。与其做恶因招恶果啊，我哋不如做好嘅善因咧，咁啊招感啊呢个善嘅果报。嗱，咁啊善因之中，我哋都就要种福田啊。佢话于诸福田要欢喜敬仰， 咁啊，福田就係、是、最好嘅福田，就係、是、佛法僧三寶啊。所以我哋做功德法事，尤其是做呢個善業呢方面嘅，例如延生普佛啊，或者祝壽啊，咁啊做完佛事咧，佢上供讀數嗰陣時咧，啊佛法僧三寶係齋性嘅良福田啊，齋性即係齋主啊，咁啊國性唔同啊嘛，咁啊總之咧佢哋齋性啊係個良福田。咁啊，我哋對於三寶，無論香或者花，乃至一念個恭敬啊，都係種下呢個福田嘅種子啊。所謂諸我莫作，係眾善奉行，就係、是、福田啦、啊。嗱，咁啊，在呢個《言如因緣經》裏邊講咧，我哋如果種福，最好就行布施。我哋布施嘅對象咧係有五種人，如果對呢五種人布施咧，是最得大福的。第一就是知道这个人是很有修养，是很有德行，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大修行者，那我们应该对他尊敬和供养。第二就是远来的行人，即是某一类人，他从远道而来，或者是饥饿了，或者要找地方住了，那我们就供养他的饮食，供养他住的地方，给他一个方便，那亦是一个最好的福田、啊、第三是远去的行人，即是这个人呢，他要出门去很远的地方，那我呢对他呢种种的资助，对他种种的帮忙，令他路上一切都愉快，如果是轻易路上没有半点的困难，那如是帮他呢，那亦是一件福田。第四就饥饿人，即是遇到世界饥荒，所谓五谷就不丰收，风雨不顺时，那么这个时候人民是饥紧，所谓不收了，谷米不收了，当然人就没得吃，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去布施给他，那么也是一个福田。那么第五就病苦人，我们对这个有病痛苦的人呢去帮助他，都是一件求福的事。如果这个问题呢，你就分分钟可以做。其他那四件事呢，以今日香港来讲呢，都应该不容易呢，有尤其是饥饿人，香港呢很少饥饿人，但是香港呢连乞衣他都西化吃面包，都不用怕说没得吃，他都不吃饭，吃饭就怕肥。有錢的人家更加不用說，相信也不用我介紹，大家都心知個個都要 keep fit， 都沒有一個人喜歡肥的，都不敢吃那麼多米，不敢吃那麼多脂肪的物件。那麼唯一你可以種福的，一方面是修行人，一方面呢就是令這個有病苦的人減少病苦。那麼我介紹一條呢给你们种福的路，不是我帮你化缘，你们不用怕。那你们如果有钱呢，那么想结缘的，最好哪里呢，你买张东方日报，里面呢有一版呢专门介绍呢某一家穷苦，某一个人有肾病，那么没钱医，那么还有一个肾病基金会，那么今时今日呢，相信提起这个肾病呢，咁啊，仲怕过嗰啲癌症啊！因为据我所知，癌症咧死定噶啦。你某一个人得到癌症啊，你个寿命绝对唔会好长。如果嗰啲稍微有啲经验嘅医生判定呢个人系三月嘅寿命啫，都好少超过咧三个月。如果判定佢系半年，佢都好难以超过半年。听讲话香港仔咧，咁有一间咧医院咧就专门收嗰啲咧，即系咧冇得医嘅入亲去咧，只有入冇出嘅啦，出就即系抬自己出去噶啦，唔会话行出嚟噶啦，即系死定啦。咁啊，肯于话咧就受苦，点样受都好咧，也不过三个月半年，苦嘅都系三个月半年，但系今日最唔好受嘅咧就系、是、呢个肾病啦。嗱，你谂下咧，我哋嘅肾的功能就是排斥这个身体里面呢所吸收的消化了之后那些不干净的 都是由这个肾的功能呢将它排出来的。那么它现在有了病没有了功能，那么你说我们所吸收那些消化了之后啊，那些不干净啊，怎样排出来呢？那么也只有洗血呢，那么每一个礼拜呢，有这些病的人最少都要洗一次，要将那些血抽出来，用药水洗干净它，又再泵回进去，那口针呢还粗过那些连衫的粗针，而且洗一次要几个钟头，自己都不可以做啊！你即使你有钱买一个机器，悭啲钱咧，唔去医院啊都唔得，因为点解咧？呢个病者每一个人体质唔同，或者半途有咩嘢变化咧，洗洗下嘅神时候啊冇咗电，咪点救佢？或者突然间头晕，你又点救佢啊？我突然间某一个身体部分唔舒服，你又点救佢咧？也只有去医院洗啊！咁啊，医生又好，护士又好，佢熟行，你有咩问题发生咧，佢即刻就可以救你。咁你话去一次医院啊，要使几多钱啊？一次过千蚊啊，唔系普通人所能担得起啊！咁我哋如果中意结缘嘅得啦，你就写张签过去，都唔使出名，你千祈连名都唔好出。你系100蚊又好，50蚊又好，10蚊都得。总之尽你嘅能力啊，你帮助嗰啲肾病嘅患者，咁啊令佢咧，咁啊用以最平嘅价钱，能够咧对自己呢个病咧有帮助，系一件大功德事啊！所以凡系以此类推，有某一种病而又真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哋了解呢个病人个心理嘅痛苦，以及生理嘅痛苦两方面嘅痛苦，我哋尽能力嘅帮助佢，都系一件咧所谓求福嘅事啊！都是一件呢是好好因果的事啊，是一件呢所谓啊如是的善因就得到这个善果的报啊。我们不希望乜啦，希望自己日后呢不要有肾病发生，已经阿弥陀佛啦。咁你们如果哪一个人想啊日后不要有肾病啊，你们应该对这方面呢要多多帮助啊。我们如是的善因就感这个如是的善果啊，这些就叫做福田。我们种下这么好的福，我们就不会招这些这样的殃啊！乃至的成报都好像有这一版，我们都可以做啊！多多益善是少少无虚，但问题我们肯不肯做，我们肯去做，很多人做得起的。因为收这个人呢，他就集益成求。你唔好睇每人10蚊啦，如果香港500万人口，人人10蚊啊，呢条数目几可观噶，可以帮到好多人噶。所以我哋唔好啊，因为自己力量薄唔去做，就问题我哋有冇咁嘅信心？你肯做，一定咧系一个福田啊！嗱，咁啊，点解咧？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有一次，佢哋入城托钵啦，咁啊佛制应该乞食嘅，托钵嘅。不应该自己煮饭食的，这个是佛制、当然由于地区环境不同，那么渐渐会变，但是现在泰国啊、缅甸啊那些小城国家呢仍然都是托钵的。那么佛有一次呢，他就托钵入到这个提婆城里面乞食。那么有个婆罗门呢，他很有钱啊，但他很孤寒，他想一下佛每一次入城乞食呢，都话我呢个家门咧，好似讲咧系肯定嚟噶啦。咁啊，相反啊，好似话我欠佢咁样，佢日日都嚟托钵啦。咁我咪日日都系俾佢，岂不是好似我欠咗佢咁？咁日日都要俾佢，咁好似有多少咧个心啊，唔系几愿意咁啦。啊，好似欠咗你个债咁啊，奉旨要俾你啊。嗱，咁啊佛咧就有神通啊。不过佛的神通咧，唔系随便表现嘅。咁佢知道啦，佢就嗰日嘅乞食咧，佢正在乞食嘅时候啊，到佢家门，咁佢就对住呢个婆罗门讲几句话。佢话时雨系索索下，佢话五功就系索索成，佢索索收福位，就索索受果报啊。嗱，索索两字咧，即系数目字呢个数字，但系佢系读索音。咁啊，索索咧，即系时时咁解。佢先讲个譬如，佢话嗰啲雨啊，准时咁就不停咁啊落。 你話地上嗰啲五功啊，係唔係索索咁樣準時就會生長，就可以發結果啊？只要合時，時時咁樣落雨啦，有雨水充足啦，咁你話地上嗰啲花果啊，當然亦都時時生長啦，不斷咯。嗱，在呢個理論上啊，佛法嚟講啊，佢話索索收福位啊，我哋布施，我哋咧響呢個福田裏邊啊，下一個福位嘅種子。你就索索受果报啊，今生受缘又再第二生啊，我哋今生如果落咗呢个福田嘅种子收福位，我哋来生啊当然系受呢个福位之报啦。我哋受呢个福位之报嘅时候，我哋又下呢个福田又种呢个种子啊，咁岂不是再一生啊又系受呢个福报啦？咁啊叫做咧系索索收福位啊，索索受果报。等于话你婆罗门，你唔好孤寒啊！我能够到你家门托钵化缘，是为你种福啊，咁啊使你生生世世得呢个善报，得呢个福报啊。咁啊呢个婆罗门总算是一个聪明人，唔是一个傻仔啊。咁啊佢一听到佛咁样讲，话时雨索索下，五谷索索成，索索收福为索索受果报啊。佢当堂就领悟啊，佢唔单呢俾多啲佛啊，佢就同佛叩头，唐佛咧系顶礼啊，咁啊忏悔自己嗰种嘅贪心啊，忏悔自己嗰种对佛嘅不礼貌。嗱，咁我哋咧种福田，亦复如是啊。我哋要时时种福，时时做好事啊。嗱，咁我哋每一家各姓啊，如果以呢个俗礼咧，你无论咧系边一家姓陈姓，你姓邓都好啊。嗱，咁啊，梗系个祖先啊嘛，咁啊，祖先中间啊，咪梗系写乜乜堂，你姓陈嘅，咁啊，陈门堂上历代祖先啦。嗱，咁啊，旁边有副对啊，佢话心田系先祖种啊，福地嘅后人家。相信呢两句话咧，你哋大家每一个人，好多人都识噶啦。除非系进教嘅啫，如果以我哋中国人嘅呢个儒家嘅思想咧，相信呢个排位都好重要嘅，总系唔可以忘祖啊嘛。冇上一辈边有我哋慢下一辈啫，慢一辈啫。我哋饮水思源，唔好数典忘祖啊！总系供养自己嘅祖先啦。嗱，旁边系咪有副对咁样讲？个心田先祖种啊，福地都后人耕啊。嗱，呢个心田就系先祖上人啊，前辈啊，佢种下啦，咁啊，我哋咪有福享啦。但系呢个心地啊，日后可唔可以持续呢？就是、后人耕，我哋啲后人就要去耕啦。睇下你肯唔肯下呢个福慧嘅种子啊？嗱，我哋世俗人都尚且有咁嘅理论啊，佛法呢亦都有咁嘅理论。所以福田我哋分开呢就有三种嘅。第一种叫做敬田啊，敬者就系恭敬咁解，就系、是、对于佛法僧三宝呢系要恭敬。嗱，咁啊佛。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教主所说的道理，这种道理是具足这个人生的哲理，绝对是正知正见，是正确，没有半点的邪知谋解。那我们要相信呢，佛在世的时候就佛讲经，佛宣扬，佛不在了，只有将佛一生的言论结成经典。咁啊，边一个又弘扬经典呢？也只有出家人，所谓增宝啊嘛。所以呢，二宝就唔够喎，四宝呢就多余啦。又限于咧佛法增三宝，佛说法，咁啊去世之后结成经典啊，推动佛法嘅，能够宣扬佛法嘅，能够扶持佛法兴隆啊，就系增宝。所以对于佛法增三宝咧，我哋咧就要恭敬啊，千万唔好毁谤啊！咁啊，因为对三宝恭敬之故，咁我就称为佢哋敬田，我就对三宝恭敬啦。咁啊，种下一点敬三宝个种子，咁啊，佢哋敬田。嗱，第二佢哋恩田啊，恩就系恩德嗰个恩，就系恩义嘅恩。咁咩嘅啲恩田咧？就系、是、供养父母。供养师长啊，父母生我呢个色身，系为呢个再度之气啊， 若果没有父母生我们这个肉体，我们怎样可以修道？你怎样可以发心？怎样有机会可以成佛作祖？完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父母生我们自己出来，养育我自己长大成人，我才有一个好好地的身体来到修行去用功。所以说一子出家超九族啊，就是这样的理论。所以我们要供养父母，绝对就不是说出了家了，哎呀父母都不要了，不用供养了，亦没有这样的理论了。很多人不明白，以为出家空啊，什么都空啊，父母都不要啊，这种观念是大错特错的，错到底啊。所以出了家之后，或者你信佛，亦都要呢尊重这个人伦，对于供养父母、孝养父母呢，亦都是呢不可以欠缺啊。因为父母对自己有恩，若无父母生养自己、教养自己长大成人那种的恩义，我怎可以去修行？那么其实就是师长，父母虽然生我育我，但是父母未必是有知识的人，父母未必是老师，所以能够教我们的知识、教我们的学问就是老师。所以今天的社会这么多问题，就是由于家庭父母不懂得做，所以老师也都马马虎虎，跟着变成学生就很多的问题，社会因此呢而很多问题。如果家庭父母教育好，而师长的责任做到，那么这个下一辈呢应该就好了很多。所以我们父母生我育我是一件事，而这个教我导我这个师长也都很大的恩德，我们也都应该要尊师重道，要尊敬师长，要供养师长。假如我们这个人供养父母、供养师长，就名为呢叫做恩田。第三就悲田，就是遇到因为贫病者或者穷苦人家，那么我们呢对他多多的帮助，令他解脱困难，就是一种慈悯心来对待他们，那么他们悲田。那么有关这个福田还有很多的道理，那么也都说明我们信因果的人不落于这个断常见中，而且就要修诸福德啊，在这个福田中下这个种子。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向阿文祥赴于下个星期六。